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刘墨林跪候在垂花门外，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脸色，旁边还跪着杨明石和孙家干，一个是进京述职的，一个刚从外地巡视回来。雍正只说了句起来等候着吧，便进了大院。白发苍苍的邢年忙迎上来，陪着走在侧边回说， 礼服、方才递牌子，还有詹事府的史仪职也递牌子求见，他们没旨意，奴才叫他们天街候着，已经1个多时辰了，主子要不见，奴才这就叫他们退出去。宫门下药没有特旨，出不去就得守一夜了。 雍正边听边嗯了一声，听到史仪职三个字站住了脚，想了想，史仪职是年羹尧的童年进士吧，叫他进来，礼服明儿再递牌子。方先生进来了吗？隆科多不知雍正叫自己有什么事情，一直想偷窥雍正的神色，此时在宫灯下瞥了一眼，却见是面无表情。张廷玉肚子里咕咕直叫，听说要见这么多人，不禁暗暗叫苦，也没理会隆科多。站在丹池下的方苞听雍正问自己，忙趋前了一步，臣在。因雍正屡次有旨不必下跪，打了一揖，笑道， 方才臣去看了看13爷，进来不到半个时辰。 啊，好好啊，雍正淡淡说着，跨步进殿，在东暖阁大炕上盘膝坐下，看着鱼贯而入的臣子们，含笑道，都免礼赐座，这么热的天儿，想必都口渴了吧？ 赐茶。说着，已见一个小太监带着史仪直进来。雍正笑道：“史詹事，你是后来居上啊。朕原说先见杨明石他们，倒是你先进来了。詹事府是个闲衙门，你银夜见朕，想必有要紧事了。”史仪直是个高个子，头型长得有点像压腰葫芦，细长的脖子长着个大喉结，一说话便上下动，看去十分可笑，却是表情严肃。他伏地听了雍正的话，重重磕了头，扬起脸道：“ 回皇上话，朝廷没有闲衙门，肯做事就有事，不肯做事忙里也能偷闲。” 雍正一笑：“呵呵，说得好，不过你有什么忙事呢？”史仪直以头碰地，声音铿锵，突兀地说：“ 今春四月初至今，直隶山东久旱无雨，不知皇上作何措置？”“ 你就为这个巴巴的跑来？朕岂有不知之理呀、啊？四月中已由户部调拨了300万担糙米，早赈济过了。山东直隶不但口粮足，种粮、饲粮也是不缺的。”不料话音刚落，史仪直又说：“ 赈灾之事早有明诏，圣主仁厚恩泽，照如日月。昔日我朝名臣于成龙推之一礼，京师久旱不雨，乃是因朝有奸臣，小人居鼎之侧，无屯其高，赈灾如扬汤止沸，如何釜底抽薪呢？” 他这几句话如断珠落盘，又脆又响，几个坐着静听的大臣立刻面白如纸，连张廷玉也忘了肚饿了，都瞪着眼盯着史仪直，好像看见地下突然冒出个土行孙来，不知他要指哪个人为奸臣。雍正起初被他惊得手一颤，杯中的奶子都溅了出来，见次方镇定住了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天道茫茫，圣人难知，你大约吃醉了吧？啊，到朕跟前发酒疯吗？朕身边人如今都在，你指是张廷玉、马琦，还是隆科多呀？”“ 年羹尧是奸臣。” 史仪直一语击出，四座俱惊，殿内殿外大臣侍卫太监宫女几十号人，或不坐或僵立，都如土木偶人，一时沉寂的荒谬一般。唯独隆科多吊得老高的心落了下，多少有点神情恍惚的望着摇曳的烛光。雍正目中波光一闪，缩了众人一眼，良久方咯咯一笑：“哈哈，你弹劾年某，这使得年羹尧刚刚立过不世之功，清廉刚正，朝野尽知，朕就是听你的，你总该有个罪名吧？拿年羹尧只是一纸诏书，这莫须有三字坏名声，你要加到朕头上吗？”他的语气淡得白水一样无味，甚至有点枯燥。但张廷玉跟雍正打了20多年交道，深知这主越是阴狠刻毒性子发作，说话越是寡淡平和，很怕他将史仪直就地处置，不禁紧紧地锁了眉头，思量如何调停。转眼看方苞的时候，却是泰然自若，只一双又黑又亮的小眼睛不住地眨着，显然也在打着主意。 使一直似乎身上颤了一下，立时便收起怯色，从容地说道： 回主上话，自古奸雄之臣哪个不曾立过功劳啊，曹操若不荡平张角之乱，横扫诸侯，能当上汉相吗？年羹尧西线之战是赖皇上调度，倾天下之力，竭天下之才，前线才有大捷。而年某为防岳钟琪争功，处置乖方，阻川军入青海，以致元凶首罗布藏丹增逃逸法外，这是他防功害能，嫉贤妒才之罪。先前年羹尧举荐诺敏，通省相连，欺蒙朝廷，诺敏事发东窗，并不见年羹尧有一字引咎之词。朝廷自康熙年间清理库银亏空，至今湖广、四川、两广、福建数省银两仍未归还藩库。万岁，您只管去查，亏空官员十有八九是年羹尧的部属亲戚，若不属实，请斩臣头以谢天下。万岁，容臣奏完。年羹尧选的官只在吏部立当存照，欲缺即补，号称年选。年羹尧吃饭也称进膳，年羹尧的家奴回乡省亲，知府以下官员们行跪拜礼。年羹尧的年俸只有180两，家有私财银两逾1000万两，试问从何而来？这次进京3000军士沿途干预民政，聚敛民财，收受贿赂，车骑仪仗超越王仪，见天子而齐坐，与王公而不礼，试问曹操在世能如此跋扈吗？ 他朗朗而言，数落年羹尧拥兵自重，专权欺君，忍熟的如数家珍，一句接一句，词风如刀似剑，真如一篇讨年羹尧喜。养心殿人人听的手摇心颤。 万岁，昔年在藩邸即说过，吏治乃是一篇真文章，登基以来屡下严旨整顿颓风，以吏治为第一要务，即以此事论之，不诛年羹尧，断无办妥之日。大奸若忠，大诈似直，岂望万岁察月昏楚润而知风雨，奋君天之威，斩年某于辇下，则万民幸甚，社稷幸甚，天必降祥雨，高则神招。 他激昂慷慨地说完，连连顿首。雍正已是听得惊心动魄，弹劾年羹尧前头已经有了范时节，但范时节是造息密臣，史夷直却是公然出马。方苞、乌思道他们几个议过，眼下断然不到处置年羹尧的时机，只是怎么处置这个胡冲乱撞的史夷直呢？他的眼睑垂下来，目光悠悠而动，想了想，一横心，忽然失态的大喝一声：“你狂妄！”啪的一击案，胡儿、展儿、燕的都跳起老高来。雍正掩饰着心里极度的矛盾，焦躁的在殿中来回踱着，终于拿定了主意，走至史夷直面前问道：“ 你还有没有说的？”“臣已奏完。”“ 你想做龙逢比干吗？”“ 回皇上，龙逢比干是千古忠臣楷模。” 那好，朕成全你。雍正极力压抑着冲波逆折的情绪，咽了一口又酸又涩的口水，吃力地说道：“ 今晚回去别一别家人，明日 自有旨意。使。望着使一直又高又瘦的身躯举举出了养心殿，消失在夜色里，雍正咬紧了牙关，强抑着不让眼泪蹦出来，半晌粗重的透了一口气。叫杨明石、孙家干和刘墨林退出去，明日再立牌子。哦不，刘墨林留下，我们这边先议一下隆科多的事。马奇和张廷玉愕然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都把目光盯向了隆科多。隆科多那头啊，嗡的一响，心脏急跳，冲的耳骨哔哔直响，脸色立时变得雪白，双膝一软，已经跪了下去，颤声说道：“ 臣，恭临圣训。”“ 你起来，还都坐下。朕并不要怎样你，朕想问，畅春园的事，到底为什么？”隆科多绷得紧紧的心又是一缩，但这一问是早在预料中的，忙将当日情由说了一遍，接着又说：“ 臣是懂规矩的，先帝六次南巡，回銮时都有九门提督衙门清理宫殿，绥靖北京治安。” 说罢看了马奇一眼，雍正冷冷的：“ 你不要看马奇，马奇没有告什么人的状。京都地碾，国家根本重地，朕怎么会掉以轻心呢？有几封密折，你要真想看，回头贴了名字，腾给你阅看，好吗？” 隆科多忙欠身，干笑道：“ 奴才岂敢？奴才的心思，主子最知道了。就奴才而言，除了主子还是主子，并没有别的安身立命之地，怎敢有二心呢？” 马奇在旁顶了回来：“ 谁也没说你有二心呢，我不是摆资格，我25岁就是顺天府尹，40年的京官，先帝南巡回銮接驾，后4次都参与了的，没有步兵统领衙门独自清理的力。京师京郊驻军近10万，都自行其事，闹出哗变摩擦，主子又不在，谁能善后啊？我是后来才听说，上次太后轰逝，有人发急信到奉天，要请八旗旗主王爷进京。如照你如今的布置，万一有别有用心的人乘机作乱，是我来弹压还是你来弹压呀？” 方苞坐在雍正身边一直静听，眼见马奇又红了脸，笑道：“ 马中堂不要动性子，我们消消听听说话。龙大人是宣读传位遗诏的托孤臣，要有二心，当时是做手脚的机会，怎么会选在天下大定之时乱来呢？但这事儿龙大人处置的确实有误啊。圣祖回京定有时辰日期，先有诏书安排定了，京师才清理宫闱，也都会同了顺天府和京师各营主官发了咨文才办。京师武备拦总的是怡亲王，我就陪着13爷住在清范寺，出事头天你还去给13爷请安，13爷纵病着，我又没病，你就提一声这事儿，我总可顾问一下吧。” 隆科多听着这糟老头子的话，明面上 心平气和，其实比起马骑更觉难对，却又难以发作，叹息了一声：“ 哎，我是老了，我去清范寺，怡亲王咳嗽的话都说不整，想着他才四十出头的人就病得这样。当年十三爷何等英雄来着，我心里只是感伤叹息，又想着是小事儿，不过各宫看看而已，就没说。” 雍正含笑说道：“舅舅啊，马琪只是浮躁，这事儿你是办错了，你明白吗？”隆科多忙起身一躬：“ 奴才办砸了差事，引起误议，确是有罪，请主上发落。”“ 哎呀，你也是无心过错，你若有心犯过，不敢这么明目张胆，朕也不同你一处座谈了。但既有错，便要依制度来，恐怕要有点小小处分。” 方苞、张廷玉和马琪一听这话，忙都站起身来。隆科多一提袍脚跪了，磕头道：“ 请皇上降谕。 你这次犯过，实因年老精神不到所致，朕很怜你。错出无心，也勿须重处。你兼职太多了，内务府、宗人府都是你管着，很多事照料不来，不如一概都免了，就保留尚书房行走大臣、领侍卫、内大臣这两个职，你觉得如何呀？” 他虽没提步兵统领一职，但一听便知雍正真正要免的就是这个职。隆科多忙磕头道：“ 奴才奉旨无状，主子隆恩高厚，但奴才已不宜再留尚书房伺候，恳请一概全免，以警臣下待物公务之心。”“ 哎，处分你，朕心里已经很难过了，更不能罚不当罪。照这意思，你今晚回去写个辞呈，朕自然要申斥几句。尚书房大臣你还是要留任的，你这就退下吧。” 隆科多心里乱糟糟的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，胡乱磕了几个头，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雍正温声的抚慰道：“ 你的心朕知道，这不过走一走场面，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眼罢了，你只管安心，你忠诚待朕，朕断没有亏负你的理。” 说着竟扶起隆科多直送出殿外。看着隆科多由太监导引着出去，雍正学回殿中笑道：“ 哎，原想见见刘墨林的，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史夷直，九门提督衙门出缺，一看谁来补好啊？” 马琪心里略一颠对：“ 这要懂军务的才好，跟着年羹尧的十个侍卫，看来在军中历练出来了，穆湘阿如何呀？” 雍正舔了舔嘴唇，未置可否，朝外叫道：“传刘墨林进来。” 穆湘阿到年羹尧军中一仗未打，这些花架子行径算不得真本领，朕就不信他那个太极图阵真的管用。穆湘阿他们十个朕召见，另有委用，他不成。 那就碧丽塔。碧丽塔是老将了，先年也跟着圣祖爷打过仗。 方苞接着说：“

年羹尧如今胜券又这么好，没来由他凭什么拼性命弹劾年某呢？且说的那些话也不能说全无风影，就是处分也没有死罪，如不处置，奴才也体贴的主子难为处。年大将军贺功刚过，就这么大肆攻劫，这史夷直也太不懂事了。雍正被他说中心事，心里也十分难过。哎呀，于情而言情有可恕，于理而言不杀他无以对年羹尧啊。方苞在旁听着也十分为难，思量了一阵说道， 我有一法平天绝之。 嗯，这怎么说？ 我说要想天雨必参斩年羹尧，原为祈雨而来的，就命他明日午门外跪地求雨，天若下雨，奸臣便不是年羹尧；天若无雨，年羹尧便不是奸臣。这就替年羹尧出了气，白了冤。这夜的事，断然是瞒不过年羹尧的。 那史夷直呢？天若不雨，杀不杀他呢？ 我断明日天必降雨，真的没有雨，史夷直就有军前狂言之罪。狂言该当何罪呀？发刑部一处，依律而行就是了。 雍正夺至殿口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天，却是湛青无云，一天星斗灿烂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张廷玉却觉得方苞的话近乎儿戏，刚说了句方灵狗，这不像读书人的话，倒像是方外术士。话未说完，他就眼前一黑，晕厥了过去。殿中人顿时大吃一惊，方苞马齐霍地站起身来，雍正惊得倒退了一步，心慌意乱地高声叫着：“快传太医，传太医！”刘墨林早已经进来，守在殿门口，没敢打扰他们说话。此时三步并两步抢了过来，一边说着：“臣粗通医道，容臣先看看。”急蹲下身去，翻开张廷玉的眼皮，又抚着脉，沉吟良久。雍正急问：“到底怎么样？是怎么了？这是？”“ 哎呀，真令人难以置信。这怎么会呢？ 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叫朕猜谜吗？”“ 张相没有病，臣看是。”是饿的了。 你胡说八道，朕今日两次赐御膳的。高无庸在旁说道：“ 兴许是真的，两回赐张廷御膳都是奴才办差，找他办事的人太多，又急着过来伺候主子，他没有吃成饭。” 说话间张廷御已经醒过来，见雍正一干人惊愕地扶自己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 哎呀，臣一时头晕，惊了主子的驾了。” 待两个太监扶起身来，又笑说：“ 哎呀，我们张家遵圣祖祖训，惜福少食奢养，竟饿倒了宰相，也算一大笑谈了。” 雍正却笑不出来， 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，半晌方惊醒过来，忙一叠连声的叫传膳。方苞说：“ 御膳鱼肉荤腥，横陈未必消瘦的。” 刘墨林也不管不顾说了声：“要一杯奶子，多加点冰糖，现成的点心用几口就成，不必用御膳了。”雍正见高乌庸站着发呆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愣什么，还不快办去。”张廷玉贪婪地喝了一大碗奶子，又吃了两块公点，渐渐回过颜色，开着额上的汗说：“ 哎呀，从没有在主子跟前这么放肆过，今儿出了丑了。臣没事了，接着议事吧。” 雍正的意思，天已经晚了，张廷玉又弱，想改明日再议。张廷玉笑着：“ 袁大三今夜还要见杨明石和孙家干的，都积到明日，明日不是更累吗？还是主子老话，今日事今日毕的好。” 雍正命给每人进一碗参汤，干咳了一声问道：“ 刘墨林，知道传你进来做什么的吗？” 他一开口，殿中又恢复了宁静庄重的气氛。众人原想刘墨林必定说是不知的，不料刘墨林却叩头说道：“ 臣知道，臣今儿个在八王府作践了徐俊，得罪了八爷，万岁必定听了八爷的话要处分臣，这没得说，臣是故意的，挺主子发落。” 几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雍正说道：“ 哼哼，你伶俐的忒过头了，一点也没猜对。徐俊浮浪纨绔子弟，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，你呢放荡不羁，无形文人，也确有点试了朕的宠，朕不偏不倚说话都够受的了。八爷已经带朕教训了你，朕就不处分你了。” 刘墨林叩头说：“谢主子宽宏之恩，但徐俊却是衣冠败类，斯文禽兽，八爷处我并没有失礼，只当他面淬了徐俊事实。徐俊是翰林院的人，又不是八爷的奴才，八爷这个架拉得有点太没道理。臣虽放荡无羁，实没有恃宠骄人的意思，臣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” 哎呀，你还是先咽下这口气吧。苏顺清的事朕心里有数，为一个女人和人怄气，朕很不娶你这一条。回头你见见十三爷，赏你点银子，好好发送了他。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你读饱了书的人连这个理都不知道吗？劝人容易劝己难，天下通理。 雍正说到这里，猛地想到小鹿跟允提的那个丫头竟触了自己的眼通了，忙收敛了心神，又说：“ 哎呀，叫你进来不是一私事的，朕有意放你外任，你怎么想啊？” 刘墨林怔了一下：“ 我是皇上的臣子，以身许国，在京在外仍是皇上的臣，即使皇上垂问怎么想，做翰林的都有通例，无不巴望能当学正，收门生熬资格。臣原也是这想头，皇上做过朋党论，读来令人心目一开，那都是为自己，并不是为了社稷。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，臣管取三年小制，五年大制，为皇上一方良木。” 雍正盘膝坐着，有点腿发麻了，下榻在地下随意踱着，突然一笑，呵呵，那自然是好的，但你实非一郡之治能限呢。朕给你一个参议名义，还回西宁，就是参议道台吧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臣不敢不奉诏，臣亦不敢说假话，臣不愿往。为什么？年大将军严刚可畏，臣伺候不来。方苞、马齐和张廷玉三个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张廷玉双手伏膝，身子一倾，主上并没有说叫你伺候年羹尧，你是西宁参议道，主管为年月两军征调粮饷，调停西宁各驻军的争端，并不受谁的节制，有事直报上书房。雍正手一摆，邢年便过来了，手里捧了一个小黄匣子，上头摆着两把钥匙。雍正自取了一把，转手交给了高无庸，有事直报朕，这把钥匙你替朕收着。邢年便把匣子捧给了刘墨林，刘墨林双手捧过，沉甸甸，脚上包着镀金黄铜叶子，钥匙齿犬牙交错，显然是特制的锁。他立刻明白了，这就是一直耳闻却从来没有见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。正发怔间，雍正微笑着，这是圣祖爷的发明，古无前例，有人说朕耳目灵通，不易受人欺蒙，是靠年干处去听壁角，他错得一塌糊涂。上至总督巡抚，下至州县罪儿小官，朕给这匣子就和家人通信一般，什么事都说，说出来是真是假，是正是误，无处分也无奖赏，不管什么事什么时候朕拆看，随时批复，却不是正式公文。你有事要发明折，自己拿不定主意的，也可先据折子请示朕，你直报张廷玉，发了明折就变成公务，那就要秉公处置了。马齐见刘墨林发愣，笑着， 别看我们日日和皇上一处，我们也都有这个匣子呢，这是书玉艺术，你还不快谢恩呐。 雍正目光盯着远处，似乎在眺望着什么。 是啊，这是艺术，可惜并非人人知恩呐。有的人恩赏密折专奏权，把匣子给外人看，卖弄专宠；有的人把朕批的朱批泄露出去，这两种人朕是不给他脸的。还有一等人，像穆香阿寄来的密折，满嘴都是拍年羹尧马屁的话头，读来令人肉麻。方才马齐还说他可任九门提督，哼，可笑。 马齐被他数落的脸一红，忙起身道：“ 是臣妄言了。” 雍正示意马齐坐下：“ 啊，是无心嘛。”这不过顺话提及，总之密折要说朕关心的事，大至督府将帅，小至茶肆耳食语，秦楼楚馆一文趣事，士大夫往来过从，凡有关世道人心朝政缺失的，放胆奏进来，就如同家人父子通信，没有什么忌讳，就是年岁封迁，阴涝秦汉， 只管揍。说到阴烙秦汉，雍正猛地想到了史夷直，心里紧抽了一下，便不言语，只是出神，半晌才说：“ 今儿着实乏了，朕也没精神。刘墨林，明儿见见张廷玉，就去年羹尧那里陪着。记着，事事要听年羹尧调度，事事要密折奏进来。” 刘墨林一头死了苏顺清，心里悲痛，受允祀窘辱，又觉愤恨，升迁是喜，与年羹尧打交道又是忧，受密折权又有点惊疑，心里翻倒了五味瓶似的，叩头说道：“臣敢不领遵圣训？” 雍正点了点头：“夜深了，散了吧。” 这一夜雍正就歇在养心殿，也没有翻绿头牌叫妃嫔，在大炕上辗转反侧，只是睡不着，几次急了些出来看天，天却是晴好。刘墨林因知张廷玉身体有病，第二日上午辰时才打轿往张廷玉私邸拜谒，一路隔轿窗都能听见街上人沸沸扬扬说史夷直弹劾年羹尧的事，有的说史大人已经绑赴午门午时三刻在午门问斩，有的说年大将军要亲自出红差。刘墨林只是一笑：“午门问斩只在前明有过，清朝开国早已经废止了，只在吴三桂先三藩之乱时，康熙皇帝在五凤楼阅兵，午门前杀掉了吴三桂的长子吴英雄，以示朝廷大张踏伐的决心。史夷直这点子事儿，怎么当得起这么大的典型啊？”想着轿子已落，刘墨林嘘了一口气，哈腰出来递上名次，张廷玉的门官便笑了：“哎呀，张相四更起身，五更临朝，几十年的规矩了。您大人的事儿，张相昨夜就吩咐了，请上书房见。”刘墨林不禁暗赞：“张廷玉勤劳王室到这个份儿上，也真难怪雍正爱重。”忙命叫往西华门，特地绕到午门，要瞧瞧史夷直。他平素与史夷直只是点头交情，但既然史夷直遭了事儿了，这点情分还该有的。在午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碑前下轿，刘墨林倒犯了踌躇，自己眼前就要受年羹尧的节制了，特意看望史夷直，这岂不犯忌？他远远站着张了一眼，真的见史夷直已经摘了顶戴，直挺挺跪在午门前的侍卫房门口。其实正是五月中久旱无雨，大林青砖铺起的午门大空场，巍巍蒸起的地气惶惶直上，天上晴的一丝云也没有，骄阳无情的将威严的光直倾下来，晒的地下焦热滚烫。眼见史夷直面无表情，头触的葱笔家仰望上苍，刘墨林心里突然一阵难受，正发愣间，却见行年带着几个太监都热得大汗淋漓，脚步拖沓的过来到史夷直面前说：“ 有旨。”“ 臣史夷直。”“ 皇上问你，你这次无端攻劫年羹尧，有无串联预谋的事啊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为何孙家干方才与你说的一般，又拼死保你呢？” 史夷直仿佛意外，头略一直说道：“ 孙家干是昨日回京的， 臣是昨夜见的皇上，他回京后我们没有见过面，即平日臣与孙家干素不往来，政见多有不合，他保臣臣不知道，也不屑于他来保臣。 行年只是奉旨传话，应无伯节之权。听了点点头，又说， 皇上说朕很怜你，命我传旨，只需向年大将军谢罪，便可赦你。 使遗旨以手指天， 年羹尧所作所为为上甘天怒，下招人怨，臣若谢罪，在皇上为佞臣，在年某为辅恶，皇上何所取而赦臣呢？杀年羹尧，天必雨。 他如此强项不屈，旁边几个侍卫都听呆了，刘墨林也不禁心下骇然，脸色已是变得苍白。 皇上说你与年羹尧同年进士，又受年某举荐入选东宫洗马，你必是想年羹尧功高震主，朕必有鸟尽弓藏的事，想欲为自己留一退步，事主为成，你这样的心地可问不可问呢？ 行年是大内最老资格的太监，曾经亲眼目睹当年名臣郭秀劈龙鳞，姚地鱼、唐基成当年上书北围，俯秀南山的风范历历在目，这种事对他来说并不新鲜。但康熙性格宽仁呢，雍正科技狠毒，睚眦必报，两个君王不一样，眼见史夷之如此冒犯雍正毫无惧色，不禁也替他捏了一把汗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 清晨的钟声回荡，高山流水白云间，四书五经留意清雪，师父圣贤，仁义礼智信的教诲犹在耳边，温良恭俭让记心间。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帘，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，翻开藏经